三千丈龙大祝愿你，祝愿你美满，祝愿你美满。这就是冈里寺雪山对你的祝愿，三千个祈祷保佑你，保佑你平安，保佑你平安。这就是喜马拉雅雪山对你的祝愿，祝愿。就是雅鲁藏布江水对你的祝愿，三千个祈祷保佑你，保佑你平安，保佑你平安。这就是雪域高原对你的祝愿，祝愿。千条海。